你好，我是张小楠。看到我要跟你聊聊怎么写一篇好新闻，你是不是马上冒出这么个念头？新闻谁不会写呀？确实是相对于那些动辄几千字、上万字，或者要让你准备半个月、一个月的深度大稿来说，写新闻确实好像是比较简单，因为它字数不多嘛，一般也就是1000字左右。另外呢，就是它没有特别华丽的描写，所以不是特别考验编辑的文采。但是我在成为编辑的第一天，我的主编就告诉我，写一篇好新闻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也是编辑必备的基本功。那时候我当编辑的时代还是纸媒体时代啊，所以其实纸张和印刷都有成本，所以那时候如果你写的新闻废话特别多，你就需要不停的删。那如果你的新闻报道失实，其实你文章发表之后，可能就是需要做检查或者登报道歉，那会儿没有删稿这么一说。那现在互联网时代，新闻量剧增，传播速度也飞快，可是我们却经常会被一个吸引人的标题骗进一篇文章，然后就觉得大失所望。或者呢，是逛遍了互联网去了解一个新闻的来龙去脉，却根本就找不着一篇讲得明白的文章。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啊，这是为什么呀？那在我看来，其实是因为很多作者并没有接受过新闻写作的培训，他们还真的以为互联网时代人人都能当记者呢。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流量运营的一些新的玩法，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错觉，就是以为一篇阅读量高的新闻就是好新闻，于是他们其实就根本就不会去仔细打磨内容的质量。那其实听到这儿，你可以稍微想一想，如果你也认同高阅读量不能跟好新闻划等号，那么你再跟着我再往下去学习。那接下来其实我就要讲讲什么是好新闻。要想知道什么是好新闻，先需要了解什么是新闻。新闻其实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新闻其实是包括消息呀、特写呀、通信呀各种文体，其实这不是在我们今天讨论范畴之内。而狭义的新闻呢，如果我们引用《新闻采访与写作》一书中的定义，那才是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他是怎么说的呢？他是这么说的：新闻是指用概括的叙述方式，以简明扼要的文字，迅速及时的报道新近发生的有价值的事实，使一定人群了解。那你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有点晦涩？其实没关系啊，我帮你把这句话拆解成3个部分，提炼出几个关键词。第一部分，概括的叙述方式，简明扼要的文字。那其实对于事件的发生，我们只需要按照五 W。这五 W 是什么呢？就是是谁，他在什么时间，他在什么地方，他做了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就按照这样的一个五 W 的原则，做尽可能简短的概括。那你要记住文字要简洁，所以其实这也就跳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字，就是文字简洁。那第二部分呢，就是迅速及时的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儿。其实这句话中，迅速及时、新近发生，都是在强调快。其实在我看来，做新闻快就是王道。那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快其实就更有意义了。比如你同样写一篇新闻，你如果比其他的媒体早发5分钟，就同样一篇新闻早发5分钟，那阅读量可能就是10万加和1万加的差别。所以你就要记住第二个关键词快。那第三部分呢，是什么呢？就是有价值的事实，使一定人群了解。这里所指的一定人群就是我们的用户。那其实每个媒体它的用户群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应的呢，他们眼中有价值的事实其实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吧，你都应该要去帮助你的用户去筛选和甄别值得他们关注的新闻，带给他们收获。所以其实这里边的关键词就是有价值。那其实听到这儿，你就知道了，要想知道什么是新闻，只要记住3个关键词：文字简洁、快、有价值。那通常你点击进去，你发现大失所望的新闻，其实都是会在这3个关键词上出问题。而有了这3个关键词，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去判断什么是一篇好新闻。那咱们先说文字简洁，我在网上随意搜了这么一条新闻，我可以把这条新闻给大家读一读。近期，农夫山泉采用全球领先技术，重磅研制的植物级酸奶新品即将上市。金猪吉祥的2019年，快消界一向以会生孩子著称的农夫山泉，接连推出重磅新品，可谓火力全开。其实这条新闻简直就是文字简洁的反面教材。那在这儿，我其实可以教给你判断文字是否简洁的一个标准，那就是看文章里边形容词、副词用的多不多。 那在这个农夫山泉的这篇新闻里边，全球领先、重磅、火力全开，其实都是这种词儿。那这类词呢，其实应该是你在撰写新闻的时候尽量重复避免使用。那取代这些词的是什么呢？其实应该让我们多用动词和名词。比如你想说农夫山泉这款酸奶全球领先，那你就要用使了什么技术以及具有说服力的数字，用这些来证明领先。所以其实换个角度看，文字简洁也是要让你的保持新闻的客观性。当然你也不要被文字简洁给误导了，然后说我的新闻肯定是越简单越好。所以我在这儿呢要特别解释一下，我所强调的文字简洁是你在新闻的行文风格上要简单，并不是说新闻的整体交付。事实上呢，编辑的主要职责就是要为新闻事件补充背景信息，从而让这篇新闻呢看起来更加丰满。所以呢，其实你仅仅用一段文字来讲述发生了什么是不够的，你需要为发生的事件提供更多的相关的信息，梳理编写你所获悉的信息，增加这篇新闻报道的深度和广度。那我们其实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2018年10月29号 IBM 以340亿美元收购红帽这样一篇新闻，当时其实这篇新闻应该引起了非常多的关注。那我们编辑在报道这篇新闻的时候，如果你只是介绍交易金额这样的细节，其实并没有提供什么增量信息，因为其实交易细节你再详细，你也没有新闻稿里边提供的详细。那如果编辑能够把两家公司此前的营收状况，他们对开源领域带来的影响， IBM 在混合云上的短板，如果这些增量信息他们能够提供给用户，其实就会提升新闻的深度和广度。那这样呢，用户只需要读这一篇新闻，他就能够了解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那刚才其实说的就是我们新闻的第一个关键词，接下来我们其实就要说说第二个关键词。第二个关键词就是快。那我跟一个媒体主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们的编辑每天早上8点上班，有一段时间为了跟另外一家媒体去抢速度，就是竞争嘛，所以他们的编辑改成早上7点钟上班。所以其实你要想比别人快，确实就要比别人勤奋。那 InfoQ 的编辑，我们未必需要你必须早上7点钟上班，但是你可以每天早上睁开眼睛都养成一个刷线索的习惯。其实这里边我也可以跟大家聊聊，就是我们平时日常当中我们找线索的几个维度吧。一类就是 Hack News、 Reddit 这类的聚合的线索源，因为其实当天的重磅或者热点事件他们都会通过算法在这个里边进行一个排名。那另外就是你所关注的公司和你所关注的人他们的社交媒体，比如国外的 Twitter、 国内的微博、知乎、朋友圈，甚至于你平时潜水的微信群。还有一个就是你所负责技术领域的一些公司的技术博客，他们的网站或者他们的一些开发者社区。其实除了刷线索之外呢，你应该还要试着去构建你的资源池，让资源池里的专家呀、厂商、PR 啊变成你获得独家信息或者首发信息的渠道。那读到这儿，你可能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如果我写新闻只拼快，那当编辑是不是就成了体力活了？所以其实快的前提是要你迅速判断一个新闻是否值得被报道。那这就引出判断好新闻的第三个关键词了，那就是有价值。这我其实还可以举个例子啊。那前不久呢，我们的编辑去美国参加微软的 Build 大会，他跟我们后方的一个编辑一起熬夜去报道大会。当时我们的报道是媒体当中最快最全的，但是其实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阅读量并不是特别高。那比我们晚的一家媒体，他们选取了微软推出命令行工具 Windows Terminal， 让开发者可以使用 Windows 电脑做开发，他选了这样一个角度做报道，文章发布后阅读量就迅速超过10万。那我们的编辑后来就告诉我，他说当天在现场啊，面对 Azure 和 Windows 两场发布会，他们就做了一下判断，就是结论是说这个 Azure 这场发布会可能更值得报道。而最终的结果呢，是这个 Windows Terminal 的新闻恰恰发生在了 Windows 那场。那其实这件事情看上去好像是我们的判断力出了问题，其实判断力的背后，技术敏感度可能才是关键。那对于 InfoQ 来说呢，要想发现有价值的新闻，其实关键就是提升技术敏感度，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写一篇好新闻最难的事情。对于每一位致力于写出好新闻的编辑来说，其实都应该把提升技术敏感度当做一件最重要的事儿。那对我个人来说，财新传媒的总编王硕他在跨界学习里边说的一段话，其实给我自己的启发还是挺大的。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除了新闻工作，我在其他领域都不是专家，我的兴趣是付出20%努力，就一个问题就能懂得80%。 剩下的两成呢，我留给专家，我呢则已出发前往下一个地方，面对下一个问题。其实这句话让我找到一个提升技术敏感度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你要借助媒体平台和你自己的记者身份，多去找专家去采访、交流或者是吃饭聊天。那如果说文字简洁、新闻快速都有方法论，提升技术敏感度其实没有什么方法论。那以上就是说的是什么是好新闻。其实接下来就想给大家讲讲怎么写一篇好新闻。在新闻写作上，其实我是有一次噩梦般的经历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啊。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911，但是因为我当天一整天全在改一篇通稿，所以其实我是顾不上去看911这么重大的新闻的。由于时间太久了，当时写的什么新闻我确实是想不起来，那只记得这篇新闻呢是被我的主编毙了七八次，他只是当时告诉我说你这个新闻写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儿写的不好，所以当我已经改到崩溃的时候，就去求助当时我们报社的总编。他当时看到我的新闻的时候说了一句让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话，他说你的新闻其实是结构上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其实我当编辑应该有三个多月了，但因为我并不是科班出身啊，我就不是特别清楚一篇新闻应该用什么结构来写，所以当时的总编其实是带着我从标题到导语到正文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逐句进行了修改。那时候我才知道写新闻其实是有结构的。那次的经历真的是让我的新闻写作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我终于知道要怎么写新闻了。就一篇完整的新闻来说，分为了标题、导语、主体三个部分，那无论采用什么结构进行写作，这三个部分其实都必须有。那今天咱们可以讲讲新闻写作最常用的结构，倒金字塔结构。在新闻写作中，每个段落都比它后面的段落更为重要，也就是说文章的第一段的导语部分是一篇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甚至于你仅仅阅读导语你就能明白这篇文章在说什么，这其实就是倒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的优点呢其实也很多啊，比如说它可以快速写作，可以快编快删，可以让你快速阅读，而且它符合新闻快的特点。但是其实它有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不能体现个性。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标题、导语、主体这三个部分咱们说说怎么写一篇好新闻。先说标题吧，标题就是新闻的一个简要的概述。这标题是会承担两个作用的，一个是让用户从很多新闻当中一眼就能对你这篇新闻感兴趣，第二呢就是用户他仅仅是阅读这个标题他就可以知道关键信息。但是如果讲到这个如何给文章起标题，我们可以看另外的一个章节。那其实你在写标题的时候呢就能够判断出来你的新闻好不好。通常来说一篇好新闻你在写作一开始你可以轻松的把标题写出来，那如果这篇文章你写好以后你根本就想不到这个标题应该怎么写，甚至于绞尽脑汁，那说明其实你这篇文章可能就它就不是一篇好新闻。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导语。简单来说导语呢它就是新闻的第一段，导语中要回答出新闻的5W， 就是谁，他在什么时间，他在什么地方，他做了什么事儿，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那西方记者呢把这个导语称为 hook， 其实意思就是钩子，还挺形象的，就是把用户能够勾住，吸引用户呢能够往下阅读。在这个倒金字塔结构中呢，对导语的要求就是你文字简略，言简意赅，而且其实你最好就是你仅仅是读这个导语就能够明白这整篇新闻都在讲什么。那其实在接下来我是附上了一个例子的，那这个例子实际上大家在看文稿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在这个详细的再解释了。那写好了标题导语我们就该进入主体部分了。如果说我们觉得标题啊导语啊就像是楼房的地基，那么地基夯实了其实盖楼相对就是比较快了。主体部分的写作呢也有一个要诀，就是在写作之前你假想三个用户最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在新闻写作中回答这几个问题。那我这里边其实还可以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今年我们 InfoQ 的公众号第一篇十万加的一篇新闻，这篇新闻是写什么的呢，是写腾讯成立技术委员会的新闻。那这篇新闻其实在介绍腾讯技术委员会的组织架构、目的、目标方面，我觉得其实跟别的媒体相比没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不同，因为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公开的信息。但是这篇文章为什么能达到十万加的阅读呢？其实我是觉得它的增量信息中回答了几个用户非常关心的问题，比如说腾讯的技术怎么样，那答案是饱受诟病，欠下了非常沉重的技术债。另外就是说这个技术债要怎么还呢，这答案就是要从组织架构上来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腾讯和前不久的华为都选择要做代码重构和中台建设呢？答案是这切合了互联网的发展趋势。所以其实你要想写出一个好的正文，记住这三句话，你要提出最少三个用户可能产生的疑虑，然后你确保你已经就这些疑虑提供了详细的增量信息。不过在这个增量信息的提供上，很多编辑其实还是有疑问的。疑问就是，如果我的新闻不是最快，也不是独家，我还能找到没有被别人报道的有价值的信息吗？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之前跟你聊过，就是技术敏感度。其实技术敏感度是有助于帮助你找到这个增量信息的。另外呢，就是对于不够快的新闻，其实增量信息可能还会在以下的几种情况当中出现。比如说新闻它后续还在发展发酵，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反转。再比如说你新闻还有没有被别人关注的角度，这个角度还有报道的价值。或者说是你采访到了关键人物，这个关键人物呢能够给你这篇新闻带来更详细的解读。这也可以再举个例子啊，记得我们之前报道过一个就是离职程序员他锁死服务器的这么一个新闻。这个一开始这新闻，这个新闻源是哪来的呢？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他自己说的。那结果过了几天以后呢，其实事情又反转了，因为那个离职的程序员他站出来发表声明，他阐述了事实的真相。好，那讲到这儿呢，我可以给你去做一个整个的总结，看看我们今天都讲了哪些关键的内容。首先呢，就是你应该学会判断什么是一篇好新闻。好新闻有三个关键词：文字简洁、快、有价值。其次就是新闻写作的技巧可以去学习，但是技术敏感度的提升其实并没有什么捷径，可是这个又恰恰是最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新闻写作要在导语的写作上多下功夫，让你的用户仅仅凭你的这个导语就能了解整个新闻，而且还能被它吸引住呢，继续往下读。那最后就是在新闻写作前一定要从用户的视角提出不少于三个问题。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个小的练习啊，你可以试着选一件你最近特别感兴趣的一新闻，然后你提出三个用户可能关心的问题，然后你按照我教给你的这种倒金字塔的结构，你可以试着写一写。那其实你在写作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疑问，非常欢迎能够跟我交流。如果写作过程当中有什么新的设想，或者你有些什么新的感想，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文稿的这个留言区当中呢和我分享。那好，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